阴阴湿湿。 第三 part 播唔到临尾嗰首，因为原本想插多首歌嘅、不过都系去第四 part 先播啦。咁头先咧讲到啊嘛，喺疏嗰个概念里边咧， 系， 总之所有被捉或者俾机会你去逃生或者有机会死嗰啲咧，都系衰人嚟噶嘛。个衰人当然我哋要括住啦，喺嗰个变态杀手眼中觉得系衰人 嘅。 咁佢就投射到俾你哋啲观众睇，嗱你要认同佢都系衰人，所以佢系死有余辜。咁樣啊嘛，係咪先？咁不如聽翻首歌咧，就係我哋國內大陸歌手呢個歌手名，我覺得佢都幾卡哇伊嘅。 係， 因為女歌手叫微微啊。咁微微咧呢首歌咧叫做《Bad Baby》，Why BB？ 聽完翻嚟再講。尤其是个完结啦，劈跟住就喵呢下最正。 嗱，讲翻咧，嗱，终于即系希望仲有半个钟讲得晒我想讲嘅嘢啦，讲唔晒再讲长啲啦吓。 系。 咁因为套戏好衰地，就系佢要令到你咧，就感觉你一齐喺个镜头面前一齐同佢杀人系冇问题嘅。总之就系话嗱，佢哋罪有应得嘅。咁例如我讲嘅可以穿嘅 example 啊，即系例如佢有个女嘅人就系吸毒噶，经常吸毒自杀啊咁嗰啲嘢嘅。 咁佢就覺得 OK， 你即係其實你想死啦，即係嗰個 serial killer， 即係其實唔係 serial killer 嚟嘅，即係變態殺手啦。佢就話捉咗佢。咁總之就係、是、佢認為如果你係覺得自己嘅生命係重要嘅，咁你就唔怕恐怖，唔怕殘忍，你就要為咗你即係攞翻自己條命。OK。咁佢就唔知喺个头度整嗰啲咩鬼仪器咁接个嘢啦吓，总之你喺一定嘅时间里边咧，你就要走去对面嗰个人，嗰个人都系生啱嗰俾人整晕咗嘅，你就要夹硬劏开对方个肚，肚里边嗰条肠里边就收埋一条锁匙，嗰条锁匙就开到你呢个机关，咁你做唔做啊？咁但佢话俾你听，嗰个人都不知好歹噶啦，嗰个人都抵死嘅，你做唔做啊？ 哇，咁样啊？ 系啊，咁嗰个女人做。夹眼，即系嗰人大嗌都好，夹眼劏咗个人喺个肠度攞咗条锁匙开咗之后，争嗰几秒就夹死佢噶啦，咁佢就得啦。即系其中一单 case 啦吓， 即系有少少即系导演系玩弄大家嘅人性喎。 佢嘅三部曲咧个立场就系、是，总之佢话俾你听，呢、這个变态杀手咧就唔完全变态嘅，即系话佢想对付一啲法律制裁唔到嘅人、所以我就捉佢嚟咧就死有余辜啦咁样。咁佢當然第三集就解釋點解佢有咁嘅性格出嚟啦。咁呢個我又唔穿佢啦。如果萬一都冇人睇過嘅話，但係整個故事都係講緊呢個中心思想嘅啫。總之就係話，你唔好對嗰啲人可憐嚇，佢哋值得死嘅嚇。如果但係佢哋自己拯救自己嘅靈魂咧，佢哋應該就死唔去嘅。類似啦嚇咁嘅嘢啦。咁但係你知唔知咧？我睇第一集咁，我就覺得純粹係一個即係因為嗰時冇諗住睇第二，即係冇諗過佢拍第二、第三集啦。咁就純粹覺得就係 OK 一個咁樣有即係變態啲嘅思維嘅一個殺人嘅方式。咁你睇落去兩集之後咧，我就覺得啊，其實佢係咪唔係真係講呢個主旨咧嚇？因為點解咧？因為你越睇咧就越覺得，咁你呢個殺人狂魔，你係凌駕於所有法律嘅即係所謂嘅 authority 噶咯喎，即係你好似你係嗰個權力核心喎。係 咯，即係你憑乜嘢要捉呢啲人翻嚟咧？咁若果佢哋是可能是走了法律了，可能是走了出来的，但是可能如果判了他无罪，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无法制裁他的。那也都可能即某程度上来讲他们是没有错的，即是不错到他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樣。 或者你应该如果觉得他受不到法律制裁，你不是要改变那个 system 咯、是不是？ 即不是要用私刑的嘛。 是的，那我就越看的越像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我一路越看呢，我就越看梳这个连续的电影啦，我就觉得其实佢讽刺紧美国政府， 系 我好 feel 到噶。 点解咧？ 尤其是睇完呢五集都仲 feel 到嘅，就系 阴谋论嚟， 阴谋论嚟噶，系啊，就系佢觉得喂，梳个变态杀手系边个啊？咪就系美国政府咯。当佢每一次觉得其他国家边个政权唔啱，我咪捉你嚟打咯。你嗰個侯賽恩，啊、你又大細聲到武器啊嘛，你打科威特啊嘛，你個政權你啲內部人士唔推倒佢啊嘛，我咪軍炸你咯，我咪捉你咯，即係吊死你咯，係咪先？ 啱啱啊， 係咪先？之後 有個 connection 係， 係咯，有 connection 啊嘛。咁之後我去到阿富汗，你塔利班啊嘛，你嚟炸我啊嘛，華爾你係 support 拉登啊嘛，你炸咗我啊嘛，你又俾人捉唔到你啊嘛，你之後你啲內部人士又唔推。翻佢啊嘛，好，我即刻派军仔嘅军责你整个国家，即系我管理你呢个国家。我唔系冇拯救你啊，嗱，我俾机会你而家 reform 你个国家。咁我心谂咪就系嗰个变态杀手谂嘅嘢咯。我觉得系好似嘅，即系咩咧？就系话佢将一个咁唔合理嘅逻辑，就套用咗喺个杀手里边。但系如果你放大去套落去美国政府度睇嘅话咧。咁我心谂，你咪就系讽刺紧美国政府咯，即系话喂呢、這个 system， 即系呢个世界所有嘅 system 唔系 perfect 噶嘛，总有啲国家系你睇唔顺眼嘅，无论系北韩又好，古巴又好，南美洲啲国家又好，咁你系咪下下就要出动军炸机炸死人啫？或者系咪下下仲要俾个 deadline 你？你几月几号之前好放咗啲嗰啲核弹啊？唔系我嚟炸你啦。咁我心谂咪就 系 嗰个变态杀手谂嘅嘢咯。其实好似噶、哦，咁我就谂，哦，咁套戏系咪其实玩嘢噶？即系咁多集以嚟，其实佢个中心思想系讲紧，即系讽刺美国人。 其实如果现实嚟讲咧，即系我哋即系横掂都玩嘢啦，咁啊玩尽少少。咁咧，美国系拥有核武嘅国家啦，吓，咁啊核武个制咧，咁可能系总统先可以揿得，即系好运用核武啦，咁佢一个制揿啦，当下。其实嗰个制咧。 最好啊，我觉得咧、 嗯， 就摆喺一个人嘅身体入边。 哇，好恐怖啊！阵间真系疏咯， 吓，即系即系横掂都套用落去啦嘛。咁点解咧吓？咁横掂嗱，当我系总统啦吓、嗯，我决定要炸当伊拉克咁样吓、嗯，我用核武啦、嗯，要炸，咁我都系杀人啫嘛。 嗯， 咁。多一個啫嘛， 即係你俾佢 feel 下先。 係啦，即係我要殺咗，譬如我係總統，我殺咗雲海，嗯、因為個掣喺你個身體入邊嘅，即係我要劏開你個肚， 去攞翻出嚟， 攞個掣撳，先可以真係去殺人嘅。 哇！呢個就真係仲恐怖過恐怖片 了。係啦，因為冇關係嘅，即 係第六集要拍啦。 我只係殺多雲海一個人啫嘛，咁我橫掂都係要去殺人噶啦，即係我用呢、這個， 即必要去咁樣撳掣啦。咁我覺得應該仲絕啲 嚇，點樣 點咧？ 嗯。 每一个总统当选之后，佢嗰个核弹仔应该收喺个老婆嘅肚，即系你杀对方个国家嘅人，你咪杀咗你老婆先咯， 系咯， 或者唔一定要杀嘅，你咪劏开你老婆个肚，揿嗰个掣咯，等你个老婆 suffer 下都好，系咪先？我时都觉得阿布殊个老婆好似外星人噶啦，塞喺佢个肚 OK 嘅。 点解觉得似外星人先？系咪佢做咗啲咩？啲咩行径你觉得似外星人咧？ 我真系觉得咧，阿罗拉咧，佢个表情 怪怪地啊， 喂，完全好似唔系人咁嘅喎，硬邦邦，啲表情完全好似冇喐动咁嘅，啲肌肉好似假嘅。我时觉得佢老婆好似假人咁，唔系复制人就机械人，唔系机械人就外星人咁嘅咯。我真系咁有咁嘅感觉噶，我唔知点解硬系觉得有时咧。啊！布殊谂嘢系咪受呢个女人支配？ 系啊，可能其实真正嘅美国总统，即系真系个权力啊，即系或者真系做嘢嗰个系佢 罗拉嚟吓。系啊，所以我唔知啊。我呢个系我经常会，如果你话呢个世界入面真系有个外星人扮人类嗰、那个，谂啊会系罗拉咯。咁我就谂头先，如果你嗰个讲法几好，即系话真系，咁咪收喺个老婆肚咯。 系啊，即系个对个决定嚟讲系冇改变到噶、你揿个掣就系决定杀人。 冇错。 咁而家你还都决定杀人噶啦，咁咪杀咗一个人先再杀人咯。 其实都系噶，同埋。啊！你咁樣講嘅真係應該套用喺落去喎，即係如果第時變態嘅美國政府係咁嘅話，咁可能每一個政府都要派一個咁嘅一個按鈕喺一個唔同你嘅親戚嘅肚度，哇！好變態啊！真係第六集要拍嚟嘅，咁啊變態期間都要聽下歌嘅，咁啊。不如聽呢只啊！ 好啊，呢只咩嚟嘅？ 呢只咧就係、是。一个二人组合、日本二人组合，我要读佢个名好得意，叫做平川地一丁目， 系呢对乐队嘅名嚟嘅。 系一个组合啦，组合啊，二人组合。翻嚟讲下佢少少背景，听佢第一首歌咧就叫做《永远之约束》，翻嚟再讲。 僕に 然やってきた人、それは僕にとって忘れられない時の人。 剛才呢我说呢这对二人组合叫做平川地一丁目。那他呢我差不多在近年我每一次去日本我都扫他的碟的。咁好多好多年前第一次買佢碟嘅時候咧，就知道原來呢個係一個兩兄弟嚟嘅、 哦， 一個哥一個細佬啦嚇。咁啊，大家玩 music 啦，大家好即係好少嘅，好少兄弟會合得嚟嘅。講、嗯、真，通常兄弟都係鬧交收場嘅。咁啊，一齊夾 band 由細細個嗰陣時睇住咧，佢個細佬咧，即係嗱左邊個佢細佬嚟嘅 ，OK 呢個佢大佬嚟嘅。大佬個樣子比較薯啲啦，但係佢音樂造詣又好好嘅。咁啊細佬就 都幾型 仔啲啦嚇。但係呢個已經係長大咗啦。嗰陣時我哋買碟嗰陣時咧。佢好多年前嗰陣時， 即係你第一次買碟嘅，買啲佢哋嘅碟嘅時候， 係啦，就係僆仔嚟嘅，即係十，你睇好似十四五歲咁樣嘅，睇住而家買佢啲碟咧，哇！佢仲高過佢阿哥啦，第一，第二就係佢樣變咗好多，即係睇住佢變嘅。 啲歌曲風格有冇咩改變咧？其實 其實乜嘢都會試嚇，即係都係兩兄弟乜嘢都試下，乜嘢都玩下。有時係似文哥，有時係 rock 啲，乜嘢都有。但我感覺幾中意嘅， 其實咁樣好啊，即係香港啲歌手通常都被定性嚇。 是啊、 你是走成咁路线咁，你成咁路线，你是唱得好嘅，咁你就实力派路线咁吓，即系好少话实力派会唱啲比较夸张啲嘅歌啊，即系永远都系稳稳阵阵嘅。 系啦，唔肯试新嘢咯，或者唔肯大胆去突破自己。 可能咁样就系令到即系拆开少少讲，就系拍唔到疏你啲戏嘅。原因即是导演你是拍开感情片的爱情片的那就永远都 拍是、啊、 拍开古惑仔的古惑仔 因为拍完而正如彭氏兄弟拍真就是 鬼片、嗯、但他可能拍他的爱情片得不得啫是不是 先、啊 啊啊、或者可能他怕拍完爱情片又不收得那些人喜欢怎算呢、啊啊、樣 但其实那时候黄大道呢、嗯、都拍过一个科幻片天地红心 哦我唔覺得嗰套科幻片得咯， 嗰套戲 即算係稍為好啲，但係你都唔 convincing 咯，即係你唔覺得香港發生到呢啲事咯。 係、其實佢咁多套戲，呢套戲我比較好似懶係睇得明多少少，即係佢多嘢講啊嘛。套戲你可以其他戲係冇乜嘢對白噶嘛，呢套多嘢講嚇，咁亦都有啲嘢解釋咁樣嚇，即係有多啲嘅語音上面嘅交流啦，同觀眾嚇。咁佢其他啲戲就真係唔好睇。 但係嗰套真係你即係所謂科幻片啦、啊，嗰套嘢咁，但係你真係覺得你說服到你。即系中国人，即系硬系拍嗰啲科幻片，好似好怪咁嘅，我觉得。即系呢个始终系我嘅偏见啦。 系 咁，就算悬疑片都系噶、嗯，即系悬疑片其实你呢啲恐怖嘅，即系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咧，你呢只就算你当年疏嘅第一集咧、嗯，都未系 A 级片嘛 ，B 级、C 级片咧都算。佢、 嗯、 就算点样玩血腥啊、血淋淋啊、核突啊，你硬系觉得系真啲嘅。 嗯， 吓你试下港产片切只手落嚟啊！當日那套門徒咧，香港一套港產片門徒，講嗰個海關點樣塞隻手落去，想開個鎖之後，俾個毒販劈甩咗隻手。嗰下我真係喺個電影院度笑出嚟嘅，唔說服力嘅，即係覺得哎呀，嗰個 props 好渣咁樣。但係人哋已經拍到好真嘅咯喎，咁我咪就係嗰樣嘢，就係唔知點解硬係中國人拍嗰啲核突啊、血腥啊，就似咗係嗰啲陰陽路 feel 啊，呢個 一來做唔到好真實啦，二來就感染唔到觀眾啊， 完全啲觀眾唔信你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缺陷嚟嘅。咁所以我當時睇一二三完咗，咁啊都好啊嚇！我仲要當時咧，即係好多睇到影評鬧啊嘛，話誒而家話咩三部曲，話到嗰個變態殺手講到好似真係為民請命咁咩。咁、我當時唔係真係心諗，我對住嗰個影評嗰個篇文喺度諗，喂咁人哋如果真係唔係諷刺，即係唔係講緊嗰個真實係咁樣，即將個故事係諷刺緊美國政權嘅話，咁、你咪覺得好睇好多咯？ 你應該快啲即刻寫翻個、 哦，我後來喺 blog 度有寫過， 寫翻就係美國政權啦。 唔係個政權，即係我覺得喂呢、這個真係諷刺美國人性格嚟嘅喎，即係你硬係要自己為民請命，你硬係覺得人哋唔啱，所以我要死，我要殺死你，我要仲要切個局喎、 啊， 即係唔係我一槍射死你喎、啊，即係仲要係set up 一樣嘢、即係例如就算當年侯賽恩都係㗎、打完科威特，佢離波斯灣第一場戰爭， 老布殊是不打死你、啊嗯、我就看你这十年怎样玩下去、啊、好了到小布殊上台了哦你还是这样嘛好屈你我说你跟九一有关、啊 okay、我说你要带上失魂武器、嗯、你是不改了嘛好、嗯、派军炸机杀死你那我真的觉得太似整套戏的局面来的讲真咁當然啦，你可以唔認同嘅，但係我越睇就越似嘅嚇。當中嗰啲編劇同埋導演有冇咁嘅潛台詞，我唔理啦嚇。講真，佢中意點諗就點諗啦嚇。咁但係後來咧，那個導演咧、嗯、就自己出嚟拍咗一套另外嘅電影嘅。咁香港冇上畫，但係有出咗 DVD 嘅，好似都係美版嘅，好貴啊。咁、嗯、佢出咗兩集，咁佢叫做咩咧？叫 Hostel。嗯、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译到咁就叫 Hostel 第一集和 Hostel 第二集、嗯、我两套都看了、嗯、卖什么呢又是卖血腥变态暴力、啊、但是这套呢就跟梭的概念就完全调转他就说什么呢很简单故事很简单就说他们去到东欧一些国家、嗯、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去到东欧背着背囊住那些 Hostel、嗯啊有很多就話消失了、啊、其實就咩咧？其實就俾人賣咗去嗰啲叫湯人嘅工廠。嗰、啊、啲湯人工廠係做咩嘅咧？好簡單嘅啫，就係全球咧就有個地下組織，嗯、就係有錢佬先玩得嘅組織嚟嘅、嗯。你俾咗錢咧就係 member， 即系咧佢就會咧嗰、那個東歐，其實唔係淨係東歐嘅，即係全球都有呢個地下組織嘅。咁、嗯、樣講，就話攞不攞就捉啲後生仔，即係孭背囊嗰啲後生仔。咁、嗯、捉完屋企人又唔知佢失蹤咗喺邊嘅。佢又好衰嘅，導演就將嗰個地點啊落咗去斯洛伐克嚇。斯洛伐克我去過一次，嗯、我都幾中意呢個國家嘅。啊，搞到嗰個地方鬼咁恐怖而家。OK， 咁就話咧，斯洛伐克嗰啲後生仔俾人捉曬，尤其是美國人係最值錢。捉、嗯、完之後點咧？就綁喺個工廠度。咁之後咧，佢就個地下組織人咧就會開始 send 啲 message 俾啲有錢佬、嗯，叫佢哋 bid。而家我有個有個美國佬，美國後生仔幾多歲？咩樣？咩成？你 bid 啦。必咗唔知幾多千蚊或者幾多萬蚊之後咧，咁、嗯、就邊個 bid 到嘅話咧，就私人飛機送佢過嚟、 嗯， 送嚟做咩咧？就係、是、你邊個有錢都 bid 到啦，俾、 嗯、 完錢啦，你就喺嗰個工廠裏邊咧，就著到好似屠夫咁樣嘅衫啦，任你揀啲變態嘅工具咧，就入嗰間房就任你點樣殺個人啦。好變態嘅套戲 ，OK， 好變態， 血腥血淋淋。咁、啊、呢套咧就同梭咧係調轉啦。 嗯 因为他话明俾你听，嗰、那个人系冤枉，嗰、那个人系 innocent 嚟嘅，嗰、那个人系无辜嘅。我旅行嘅咋， 好玩嘢啊！呢、這个导演 系啊，我无端端俾人捉咗就俾人杀啦。咁第一集就系咁，第二集又系咁。嗯，佢纯粹系咁样卖血腥嘅啫，条桥。咁、啊、当然啦，你亦都可以咁谂嘅就系、是，呢、這个世界有好多全球嘅人周围去流浪式嘅孭背囊式嘅人去旅行，系、 啊、 失踪咗嘅。 其实之前好多时都话上大陆咧，系啲酒店咧，你小心啲，即系或者食咗之后觉得晕晕地咧，之后就有人嚟就将你个神 系呢、這个就系嗰啲 legend 啦， 系啦就 烫咗 就攞去卖，咁你一个神唔会死噶嘛，咁咧就攞咗个神，你起身嘅时候就发觉依个多到疤痕， 系 好惊嗰啲人。 呢啲就系大陆嘅传说啊嘛，咁、嗯、但系大陆传说都系觉得偷你嘅器官啫，但系佢呢套戏就衰咗，衰咗就话一定要杀死你嘅，即系嗰套戏仲讲到咩就话，总之你必到吓、嗯，你个过程咧，你必定要将嗰个受害者系杀死先至可以离开嗰间房嘅、嗯，但系嗰人真系无仇无怨嘅，同你同埋佢真系冇做错嘢噶，佢、嗯、真系不断俾人唔同嘅地方俾人捉呢啲。细路落嚟去俾人杀嘅咋， 好变态， 好变态噶。咁你谂下呢个导演真系谂下呢个导演都变变啲， 成日都谂啲咁嘅血淋淋啊，核突突啊咩嘢。 同埋你谂下第一套我明啊，你个概念就系话你要捉啲英杀人去杀啦。 系 你呢套唔系，全部都系冤枉噶。咁、嗯、我心谂啊，呢、這个导演咩心态？ 开始走火入魔， 有可能。但系咧，我有时谂，因为自从睇完第五集《梭》之后咧，我好有一个谂法就系咩咧？梭应该拍一套中国版， 嗯， 啊，点解咧？应该咧，即系我应该觉得香港电影公司买咗梭个版权、嗯，拍一个中国版， 嗯， 有一个中国嘅变态杀手， 系 专捉一啲贪官啊，嗰啲淫贱嘅高干、啊。 中国系冇贪官 嘅、啊，你嘢想嗰啲咩三聚氰胺嗰啲始作俑者啊， 系买 牛奶嗰啲集团公司嗰啲老总啊，全部都捉入去嗰啲禁室度。你一系就悔改， 自劏自插，唔係咧，你哋就走唔出。喂，我覺得咁樣嗱，起碼第一樣嘢睇戲嗰啲人，哇，共鳴大啦。 喺邊度播咧？嚇，你上班喺度播？ 全中國播。 都話中國係冇貪官噶，你 cut 咗呢一大段先嗱，譬如一套戲九十分鐘，啱啱 cut 咗八十分鐘， 即 係 香港版 係 120分鐘，之後咧大陸版係40分鐘， 係 唔係嘅嗱？你諗下，仲要點咧？嗱，所以我已經諗定噶啦，當時諗啦，嗱，高幹啦，變即係嗰啲鹹濕高幹啦，包二奶嗰啲地方官啦，嗰啲販賣人口嗰啲所謂嗰啲地下組織人啦嚇，嗰啲。捉嗰啲細路嚟做搖，即係嗰啲叫咩？燒瓷煤礦工嗰啲慘嘅老闆啦，之後執咗間公司唔俾工人錢嗰啲大老細啦，喂幾多角色可以被折磨啊？係咪先？呢啲咪全部應該死嘅咯？係咪？ 但係唔得咧。 点解唔得啊？ 好似无间道咁样，后屘系唔可以杀个警察嘅。 或者咁啦，最简单啦，你拍完最屘就话啊个公安员发梦，即系佢仲要喺个台面入睇完套疏嘅翻版 DVD， 所以发呢套梦，咁几好。 得啊，系啊，要加一段哦，今日仲长过香港版添， 系咯， 就加翻后边两三分钟，系就系话哦，原来发梦嘅啫，其实系冇嘅。 仲加多段发梦，睇完个疏发梦之后咧，个海军入嚟咧，仲要捉呢个人，点解你睇翻版啊？正版你唔睇翻版？是不是挺好啊？ 是啊，加一段這樣就好多了，就真的可以看了， 啊， 在中國。 實在你明白嗎？我數過了，他五套裡面他要對付的人，到第六集我相信都挺忌窮的了，即是還有什麼人可以對付是不是？但我心想你搬來中國的場面就哇，大班人可以對付，大班人需要殺，抵死，抵折磨，抵他應該隻手被人劏，隻眼被人切。喂，那你不如整套梳搬來拍中國版吧。我當時我真的看完套戲，我真的這樣想。是不是喂我即我嚴重去提醒就是说喂有什么电影公司即刻买梳个版权，香港拍了先，是不是之后大陆你禁咪禁咯，你咪出地下版咯，是不是有几多角色可以被人这样捉住啊？喂真的太多了，好正的。例如我已经想到一个什么呢，第一幕应该是什么呢，但当时四川大地震，有學生不夠，那個老師班主任自己走出來，什麼學生都不夠，那個班主任第一個捉了他先，之後那個是很離譜的，那個老師 是 那個老師就第一集出現，綁住在那個密室裡面 問下不如你拍這套戲 咦，不如我拍個香港版，啊，捉了那個老師，等他即個故事開頭就是趁著自由行，這個老師下來買東西，捉了這個老師， 好，如果各位聽眾啦，過幾個月見到一個香港獨立電影由 Henry Chan 做導演看來大家都知道是誰了，到 時我很有信心拍的，我聽首信心的歌就是這個 George Michael，他有一首歌我是覺得那麼多首歌里面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叫 Favor， 有信心，我觉得信心大陆都可以播到的。 听听首 Favor 先。 cause I gotta have faith. Ooh, I gotta have faith. Because I gotta have faith, faith, faith. I gotta have faith, faith, faith. 我头先咧谂得太远， 系 不如拍咗个香港版先啦。 啊、 香港咁多人抵死，嗰啲冇去死，嗰啲卖迷你债券嗰啲 IQ 嗰啲 系咧，嗰啲银行嘅老板高层啊。即係嗰啲咧，永遠啲隧道唔肯減價嗰啲人，又突然間又話應該再加價添，嗰啲咧，嗰啲咪應該即係我哋拍香港版先啦。 已經得到應有嘅懲罰啦， 仲大把身家嗰啲係嘛？嗰啲應該捉咗佢入去嗰啲恐懼救室先， 係冇錯， 綁住只腳先。即係嗰啲仲我哋大陸都唔使對付住，香港大把人未對付。 我哋有信心嘅，呢啲人係會有天報，有天收嘅，會加你吃飛。 同埋咧，嗰啲官咧嚇咁多。局长讲嗰啲咁多废话，真系应该拍翻香港 版。 咁同埋英文叫 S 即系 S A W saw 啊嘛，系咪？咁我哋拍到港版叫做傻。 Charles Lee 填词，夏至 Hot Chart 最新作品 You Are My Best Friend。What's up 新歌推介。